喂，Hello，翻到嚟啊，列女广场啊，咁我哋咧今日都有嘅两位嘉宾啦，咁就系阿 Jo 啦，同埋阿六月嘅，啊系，仲有一位大卫喺度嘅，咁就系两男两女咧，就大家一齐讲下今日嘅 topic 咧，就想讲下咧，有乜嘢坏习惯咧，即系你嘅情人嘅坏习惯咧，系你最不能够忍受咁样嘅，咁或者我呢度咧四个人啦，两男两女啦，得阿 Jo 啦结咗婚，咁或者阿 Jo 啦可以讲下有咩，即系你同你可能先生生活咗咁多年，有咩嘢坏习惯系令到你最不能忍受嘅咧？ 避寒啦、啊！哇，屌佢啲避寒啊，嘈捻个电单车啊！我真系冇嘢录翻嚟啫。点解我试过一次咧？我有嗰部嗰啲机咧，以前七八十年代咪有啲机，有啲带好细柄， 卡式带嗰啲系嘛？ 系啊，卡式带嗰啲咧，我部机仲系咧有声咧，佢先喐嚟卷带嘅，冇声佢唔会录嗰啲。直头咧录完之后咧，我放俾我大姑奶听，即系佢家姐帮捻住佢噶嘛。我放俾佢听，我话你知唔知啲咩声？佢话。吓、啊、乜你嗰度啲车声咁嘈？我唔系啊，系你细佬啊！你个扑街亲生细佬嗰啲避寒声，佢直头咧系嗰啲避寒声咧嘈到点样？佢而家瞓觉咧，佢闩咗道门，我哋闩咗道门，我都听到个避寒声。我要点咧？我要开窗。 咗两间房瞓嘅。 分咗房瞓13年啦。 O K， 佢反捻咗面噶啦，唔系点会咁样数佢啊？ 哦，不过避寒真系几得人惊嘅，即系如果你尤其是你话反咗面分房瞓，有冇咁讲啊？系咪先？ 唔系啊， 但系你一齐， 我好讨厌。 你真系一齐分，我试过我男朋友有试过有个男朋友，佢就系啲避寒又好大声嘅，跟住佢系仲要你同我一齐瞓咧，系佢喺你耳边嗰度咧，即系每你就系完全系真系瞓着都俾佢嘈得醒。 你知唔知我嗰时点啊？佢系啊瞓喺度，佢咧我老公咧佢阿妈咧冇教习侧瞓，佢又唔捻识习侧瞓。佢打平瞓咧，压住嘅，咁啊，跟住咧，我瞓到咁上下醒咗，嘈醒咗，我拱佢侧咧，一拱佢就 key， 佢会转 key， 屌老母， 片话家产 嘅，跟住系啊，跟住咧到我忍唔忍住咧，有一次就好笑啊，就我个女咧，我大个女而家廿几岁啦，92年啊嘛，我女嗰时细个咧，咁我老公好，佢一学细正，我怀疑佢嗰时肥啊，咁而家减咗肥好啲，咁佢点咧？佢咧就暗我个女瞓，点我女咧就唔瞓着，佢又瞓捻着咗，佢瞓着咗，跟住咧 瞓唔着， 系啊，跟住我女咧瞓着咗，咁啊跟住我冇耐即系瞓晏觉，咁我呢啲又忽然间静晒，听到我老公即系隐隐听到即系啲单声嘅单嘅 beat 嘅，咁又瞓着咗，跟住行入去见。到点咧？有一个情景就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就我女咧起身嗰时岁几两岁咧，即系仲系压住条片片咁啦，起身好嬲咁叉条腰，跟住一巴刮佢老豆，打佢老豆一巴，跟住咧佢老豆仲夹夹咁，跟住佢就好嬲，跟住咧坐喺度喊咯。即系嘈醒，嘈咗冇瞓，跟住我妹妹做乜嘢啊？爸爸嘈住，我瞓唔到，咁我抱住佢抱佢出嚟咯。系佢刮佢一巴，佢最后你知唔知我试过咧？有次真系好卵， 即系雷劈都唔醒我。 系啦，我好卵兴佢噶嘛。佢有时咧，佢做紧咗啲衰嘢，即系激嬲我咧，我唔卵出息，有卵得佢瞓。佢瞓喺度，且正劲且平，我就你老尾，嘣咁我刮佢一巴佢。佢停一停，跟又， 但系唔醒噶。 系啊，我试咗一次冚咗个三巴，想冚第四巴佢醒。 佢以为以为俾个大龙自己， 几多动快啊？ 俾个大龙自己俾雷劈系嘛？ 系啊，同埋咧，点解会有鼻寒咧？其实基本上就可能话啲人个吊钟啊松啊，同埋咧个颈啊下巴颈啊耳仔对落呢个位啦。大家男士摸摸， 即系淋巴嗰啲。 耳仔对落呢两边颈咧，个皮肤松弛啊。松弛咗，咁你咪个人夹夹咁咯。屌你咪有时咧做好笑，喺度扮可怜咧，成日要我注意佢嘛而家。唔知系佢系咪到佢更年期啊？睇下电视你扮得细，跟住话瞓着，话瞓着，跟住咧就扯鼻鼾，企咗扯鼻鼾。咁佢扯鼻鼾，你瞓紧咗觉，咁我梗系转台啦。不过佢梗系好卵灵，我揿85台，我谂住睇阿边个啦，张玉晶啦，一揿佢。你做咩转个头？我话屌你唔捻系瞓着嘅咩？又系咁样，即系我觉得好捻讨厌咯。你唔好喺我面炸底啦，唔家产。 咁男士咧，男士六月有冇啲即系不能忍受嘅坏习惯，即系情人嘅坏习惯？有啲女仔做咗啲乜，你会觉得好 piss off 啊 ？M 巾周围抌 咩啊 ？M 巾周围抌。 其实应该冇嘅，即系冇话 M 巾嗰啲咁嘅嘢嘅，不过好多麻烦嘢，污糟啊，剩嗰啲都。 乜其实而家好多女仔都好懒 啊，干物女嘛。其实污糟化过嚟听。 好难污糟，可以好难污糟。 有几啊？ 即系你可以 佢可以同你讲系乱中有序嘅，哇！但系一睇落去扑街，成个垃圾缸， 好恐怖啊！ 诶、欸，小姐，你哋系咪话紧我？ 唔系，其实我系都接受唔到女仔太污糟。 诶、欸，其实我乱嘅，我间房都乱嘅，但系系咪污糟啊？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即系你该换嘅枕头被袋都会换嘅。 但你可以成地都系嘢嘅。 是咩嚟嘅先？ 咩都有， 即系衫系嘛？ 衫啊，衫裤鞋。 即系佢啲嘢系打平去铺，唔系高 发展。喺衫入边揾到支酒啊！礼衫攞嚟饮。 啊，其实我有听过咧，有一句说话就话：你望上去越光鲜嘅女仔，佢屋企可能就会越混乱。 因为佢花晒啲时间喺自己嘅身上面装扮，冇时间。 系啊， 每人都24小时啫嘛。其实咧，我见好多学生家长咧，我女有啲同学噶嘛。嗰啲同學或者我鄰居呢，我又講大嘢俾你聽。我樓下以前住咗一個叫戀櫃狂，有冇講俾你聽？ 戀櫃， 哎呀好撚過癮㗎！佢呢屋企呢，去撚到屋企呢，佢係冇一個地方可以睇到佢幅牆。佢圍曬啲牆，周圍都係擺櫃嘅。佢個廳有六個櫃，兩張書台，但佢廳得200尺嘅啫。屌你啦！我間屋算大啦，我間屋咧有800幾尺，三間房，個廳有220，個廳應該有220尺。但系佢嗰个系我楼上楼下，其实都系嗰啲单位咁上啊。但系佢系直头咧，系周围方圆百里，佢唔会见到有一缝墙咧系咁样会望到缝墙。佢系俾柜遮晒，同埋佢啲柜咧唔系买，佢执翻嚟。佢唔肯惊嗰啲柜咧系有邪灵藏喺里边。佢冇睇过钟楚红嗰套戏喎，佢唔捻惊我喺楼下咧见到人啲柜咧， 我都冇睇过。 系啊，执鸠人哋啲柜上嚟，佢两公婆都系咁。 唔知咩戏嚟嘅，咩戏嚟嘅？ 有一套就系阿叶德娴、阿边个、阿钟楚红，同埋唔知周润发定边个嘅就讲 最近咧好兴咧，用啲柜嚟藏啲咩啊嘛，藏鬼仔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咩鬼藏尸咋嘛？ 藏尸藏鬼仔咩都有，买落嚟锁住佢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个恋柜狂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女人咧就喺我楼下住嘅，又系我楼下嘅。嗰女人咧就以前就喺威尔斯做护士，因为咧沙士嗰阵咧佢啱啱大肚，咁佢咧就嗰阵佢就读紧嗰啲 midwife， 即系嗰啲产科啊，助产士嗰啲。咁啊跟住读下咧就佢大肚，跟住就沙士啱啱，咁咧跟住佢沙士嗰段时间咪好萧条定咩？跟住佢后屘就佢做咗廿几年，佢就食攞咗啲钱就冇做，咁啊臭女啦。点知咧佢你唔好以为即係做护士嗰啲好乾淨，係返工乾淨。佢呢有一次早笑，我就见佢呢点解成日见佢女嗰件校服呢黄冚冚，一白裙嚟㗎嘛，黄冚冚。咁我就跟住同佢讲话，我女升咗高年班，因为我女 form 7就要换第二套校服。咁我就话我哋多咗几套校服，咁不如我哋啲校服都好新净，不如你唔介意俾你啦。佢好好啊，阿乜太咁啊。咁啊扑街啦，我未去过一间屋系咁样嘅，我系冇入过去。我去到佢门口，我已经知道系佢家，因为门口嗰个铁闸都挂晒好多遮喺度，一支支勾晒喺度。咁咧佢有个即系佢费事拎出拎入啊嘛，勾晒喺个铁闸度。跟住咧，咁我去到已经嗰怪咁啊，揿钟啦。跟住咧，一开门咧系咁，我有啲尘嘅， 真 系啊，真系好痕噶，即系你块面好痕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一个好一开门就有啲尘嘅环境，见到嗰啲好污糟， 咪咯，撒哈拉咁。 系啊，跟住我已经好唔舒服，我有啲鼻敏感啊嗰阵，跟住个鼻已经好唔舒服，咁我已经系捽鼻，咁佢就话哎呀唔该晒，咁我俾嗰套校服，佢话哎呀你套校服咁靓嘅，我话着咗几年噶，佢哎呀我个女啲校服啊着冇耐咋都已经黄晒，我心谂你都唔知有冇同佢洗，跟住咧俾嗰套校服佢系旧，但系咧竟然系佢个女咧嗰个人 school life 里面最白净嗰两套校服，兼隔咧去完佢家屋之后翻到屋企咧。我啲皮肤呢係敏感出一点点红色嘅，即係哇屌啊！ 咁佢哋嗰家人个免疫力都好强顽下喎，即係 仲緊恐怖一样嘢呢，就係嬲尾我呢就喺 canteen 我留下一间 canteen 撞到佢，就见佢扎住隻脚趾公呀，包到好大隻，咁我就见佢撑住啲拐杖夹下夹下咁。我咦阿媽太你做咩咁样，佢话冇啊呢，我就係嗰次唔信扯攞咗个指甲钳剪脚甲咋嘛，点知原来剪完脚甲之后嗰隻脚趾忽然间肿然之后变色，啊我都觉得唔对路啊，搵火酒洗啊都唔掂，走咗去医院睇啦，我哋都见惯呢啲嘢啦，啊点解天天睇原来细菌咁样，哇你个指甲钳剪脚甲啊，係啊我指甲钳用咗好耐㗎啦，即係就係咁污糟囉，嚇撚死你。 指甲钳噶。 啊啊！我争啲要，你知唔知佢争啲嗰啲肌肉系要割啊？坏死啊！争啲系佢嗰只菌好劲添啊！ 嗱，我承认我系即系一个几拗教嘅人嚟嘅，我间房都乱嘅，系啊。咁但系话污糟我又唔认嘅，系啊。该换嘅我都要换，即系该执嘅都会执嘅，系啊。虽然成地即系我都系即系点讲咧，我都系地下都系好多嘢嘅书啊，即系有可能有时啲衫啊、剩啊嗰啲。系啊，同埋因为我只猫喺我间房度，即系成佢所有嘢都喺我间房，仲包括埋佢个厕所都喺我间房里边。系啊，咁所以地下就周不时可能佢，因为佢有长毛咧，可能会有啲猫砂喺个地下猫毛啊咁咪吸咯，即系扫咯。咁但系我又冇听过话好似咁癫啊，即系一开门有沙尘暴咁样咧。 哇，直头系你行噶，你去完佢喺佢嗰个屋企嗰个门口咧， 门关走咗转咁啊！你 真系行噶，跟住翻屋企咧个头顶系行，我直头要洗头啊，翻到去系嗰啲尘咧，即系好似你执屋咧啲尘。黐落你皮肤度好唔干净咁样，最恐怖咧就系点样咧？就系翻到嚟咯，我发觉咧自己系真系一点点可痕咯，好难顶啊！ 我觉得尤其是留学生，以前读书嗰阵时咧，哇！有啲同学啊，真系劲到不得了啊，可以有张床。有个床架喺度，但系个床架唔系攞嚟瞓嘅，佢瞓地下。 点解啊？个床架就摆晒嘢啊？ 床架系全部啲嘢摆晒喺床。 我之前咪讲过一辑咧，讲咪有个女仔喺南京嚟嘅，啲头发咧黐住， 啲 梳唔开，梳唔开，跟住咧叫我个朋友个女咧帮佢剪咯。佢就用把个厨房架剪咧，尖帮佢剪，同埋咧佢系 佢有冇洗头 掀起佢嗰个张床咧，床咗做一个三个月之前食剩嘅杯面喺佢个床下底发咗毛咯。 吓，点解可以咁噶？ 系啊，佢就一味喺度打机，一路喺度掹个枕头包咁样食咯。跟住咧，我个 friend 同佢住咧，住咗冇耐咧，我 friend 系肝炎啊，因为大家共用一个厨房星盘啊。后屘佢系肝炎入咗医院，我个 friend，我 friend 个女啊，系好恐怖啊！ 大卫咧有冇话有啲坏习惯你好忍受唔到啊？ 冇嘅，因为啲坏习惯全部都发生喺我身上， 同埋咧， 我忍受到自己，我点会忍受唔到人？ 啊，唔系噶，有啲人系忍受到人，自己又忍受唔到人噶。 但系我系顶唔顺咧，男人除咗鞋嗰阵脚臭啦，仲有咧刷完牙洗完面咧，方圆百里系湿晒，即系佢好似咧阿谷德超嗰啲咩书生咁喺度喷咯，佢唔系喷 你屌你都要提供 solution 先得噶，咁我好想做好啫，我唔识点搞啊嘛。 唔系，但系我觉得你哋屙尿都识瞄准，冇理由你喷你个嘴，你 个 嘴又唔识喷落嗰个星盘，佢星盘仲大啲，同埋咧佢哋喷到咧嗰个块镜咧系由下由个最低点去到最高点嗰个位咧，大约三尺咧，系全部一点点嘅咯，但系佢唔抹嘅咯，即系我唔知佢哋点样刷牙，周围全部湿晒，洗手咧个洗手液咧用完咧个洗手液下面一滩水嘅咯。 我脑谂紧嘢，思考紧咪睇唔到咯。 屌你黐紧黐都谂嘢咩？ 你知唔知我反而我好忍受唔到嘅坏习惯系咩啊？ 系咪啊？ 系男朋友太干净嘅。但系佢嗰种干净咧，唔系一般人 屙过啊嘛， 即系佢唔系一般人所谓嘅整洁啊，佢可能有少少似系做罅嗰啲啊，佢系嗰啲譬如你 强迫症啊， 你去完个洗手间啦，咁跟住譬如可能我又唔知成个洗手台都系水，但系可能有一滴啊咁样， 去完个洗手屙完尿就要抹个厕所， 佢就话你系啦，咁类似系嗰啲啦，跟住一滴水啦，咁譬如可能有时灯我一定会熄嘅，咁但系可能有时道门咧我闩嘅时候，咁佢可能闩得唔实，佢嘣一声又开翻埋啦。佢又会即系好大惊小怪咁就话，你去完厕所做咩唔闩门啊？点解你即系成日都叭叭叭叭好嘈啦？咁跟住可能譬如你有时女仔头发长咧，有条头发甩跌咗喺地下咧， 头发佢都嘈， 佢直情系讨厌啊！ 佢系咧，佢你执起咪算咯，系咪先？佢系咧好慎重其事地咧拎起一张纸巾，然之后咧就执起你嗰条头发，然之后就好 包住， 然之后就掉落个。掉落个垃圾桶度啦， 有啲问题噶咯，应该。 跟住系，但系佢屋企真系好干净嘅。跟住系，譬如有时同佢出去食饭啦，佢就会，譬如可能有时即系啲 table manner 咧，佢可能譲如我有时食饭，即系匙羹可能唔小心揩到只碟啊，跟住佢就话。 哎哟，佢话你食饭，佢话你食饭食得咁衰嘅，佢话你自己敲咗点哐哐声，有冇礼貌噶你？即系佢会系， 哎呀，你早啲介绍我识啊，我 match 佢啊， 系咁我都明系你唔 suppose 系咁嘅，但系你有时一两下你都会有。 你知唔知我大个女咧，佢开次捻次开咖啡啊，冲嗰啲朱古力咧，有棉花糖嗰啲咧，佢都嘈捻醒我噶，我都起身屌柒噶，我屌你咪你冲嘢，我朝捻朝起身冲奶茶又唔见嘈捻醒你，你冲嘢哐哐哐哐哐，你屌自己先买条青光，跟住我就话，我就话你次一次冲嘢，哐哐哐哐哐咁够未啊？你晨早流流嘈紧够未啊？嘈紧我瞓，唔系即系你呢啲要你冇理由我搞嘢，我用支匙羹搞嘢，我又觉得我唔会有声，点解啲人唔可以哐哐哐哐？有啲人食饭咧扒饭，啪啪啪啪，我即系咧，如果系我老豆老母在生咧。即系我拿住嗰支嘢，我就一嘢索咯。即系我唔中意你，我唔中意同呢啲人食饭咯。 唔系啊，我明白。我明白，即系有时你食饭唔可以，即系有好多声啊咁。咁但系有时即系你少不要唔觉意，你撞一撞，佢系好 sensitive， 一有咧佢就嚟噶啦咁样。 我都可能佢老母仲劲啊，佢老母清佢出嚟啊。 诶，唔知佢。 其实你好彩啊。 唉、哎，真系好得人惊嘅。跟住同埋佢系即系除咗系佢喺屋企好干净咧，系譬如同佢出去咧，佢张台都要好干净嘅。即系譬如可能你有时两个人去即系酒吧饮嘢啦，咁你咁你嗰两杯嘢冻嘅咪会有倒汗水，即系流翻落张台嗰度，系啦，会杯印啊剩啊，即系攞张，跟住佢就会即系好即刻就冲去攞张纸巾咧，就喺度捽捽捽捽捽咁样样咯。跟住佢食完嗰啲， 系咪做酒店啊？ 唔系啊，佢。唔关唔系服务行业嚟，即系佢系 有病 嘅 真系， 有少少。我觉得佢有少少，但系佢一时时嘅啫，即系佢系又唔知道做乜嘢，佢有时又唔理嘅，有时成张台都系 花生碎。即系佢升值嘅数目高嘅时候，佢咪 可能系即系佢有时可能即系成台都系花生碎啊嗰啲啊，佢又唔抹嘅，但系可能忽然间有一日，我唔知佢系咪其实即系纯粹系谂住发我烂渣，还是系攞我嚟即系心情唔好攞我嚟出气先无啦啦搵啲嘢做我。即系有时你见到咧，你成个台都系杯印又好，你倒泻水又好，佢啲烟灰掟到成台都系又好。佢唔抹咯，我忍唔住啦。 双重标准，一国两制。 我忍唔住啦， 佢做 张纸巾嚟抹，我搵张纸巾嚟抹啦，抹完啦。咁佢都唔出声嘅，佢都抹我抹嘅。但系可能有时我系即系食饭，有时整有啲汁啊咁样滴咗喺台面啊咁样。喂，咁大佬你唔知嘛？你打边炉，尤其是譬如你打完边炉，你一转牛肉夹埋嚟，你一两滴汤滴咗落去个餐布，即系个彩布度。你系好难避免噶嘛？ 你知唔知讲起食饭咧？你讲埋先。 台布攞咗俾你 滴。你知唔知讲起食饭咧？ 即系佢就会话啊，点解你可以咁？点解你可以咁污糟嘅咧？咁 其实你知唔知讲起食饭咧？我又讲补充翻我老公啲仆街嘢。你知唔知我咧系唔会喺屋企煮咩咧？如果佢翻嚟屋企食，我系唔会喺屋企食西兰花。因为佢咧食西兰花嗰啲声咧，我要将个电视机 volume 校大三格先。跟住有一次咧，集到咧，我顶佢唔捻顺啦，我顶佢唔捻顺望住佢，跟住佢已经知啊，我平时咧我唔中意人哋食饭咁捻大声，佢已经知，跟住话有咩办法啫？跟住我唔捻出声，咁啊大家睇紧电视啦，譬如追紧剧啦，我即刻将个电视咧校到咧得翻三格，大家睇字幕咯。教节目，大家睇节目，听佢集，我唔喺度睇节目。 集， 即系同埋我好唔中意系冇家教。 咁啊嗱，因为公民抗命啊，屋企啊。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我老公系一个乡下婆养大噶嘛，点会有 table manner 呢样嘢？仲有咧，我最唔中意佢咧就系点咧？同佢一齐去食饭，食嗰啲快餐咧，每人一个 tray 嘅。未有时有啲辣椒酱啊、麻油啊、糖啊、调味料嗰啲嘢俾你审噶嘛。佢咧整紧完嗰啲包装纸咧，抌捻晒落我个 tray 度，我屌你老尾，我冇捻嘢啊嘛，佢仲系老捻土到系拍拖嗰阵系冇呢样嘢，结咗婚之后原形不露啊，跟住我你做咩抌过嚟？佢只要啲嘢唔要咪得，我做乜捻嘢抌落我度啊？佢只要未啊摆喺度，你度有位咩？我屌你啊，我屌柒咗咯，我就话我屌你啊，跟住我唔捻出声佢喺度食啊嘛，跟住我唔捻出声，我咪执埋，搓捻埋一嚿。到佢咧食咧食到咁撚上，我食得快過佢啊嘛，咁啊跟住我抹撚埋，仲咪抌撚翻啲嘢落佢面前。屌你唔要啲嘢抌喺人哋面前都有嘅，我你冇撚嘢啊嘛。 但係好老實啦，你講 table manner 咧，其實又真的而且確又真係冇乜父母會。即系特登花钱或者花时间去教个小朋友 table manner， 其实唔系噶，其实你 而家就有咯，以前 其实 我哋 其实啲父母系好硬实交嘅，即系点讲咧，即系硬擦交到咧，就系你点解你每日同佢一齐食饭，由细到大， 我当佢九岁开始陪伴你啊，九岁开始自己出去搵食啊。你有咁多嘅时间，其实 B B 嘅时间你应该要教佢啊。 因为其实我系咧几时先识得正确嘅姿势揸筷子咧？啊，去到 form one 嘅时候，我先至识得揸。系 啊, 我系一路即系我可以用到筷子嚟食饭嘅。咁但系嗰、那个揸筷子嘅姿势系唔系完全唔正确嘅。 但你知唔知咧？揸筷子揸得肉酸咧，系好难顶。我见有啲人咁，有个人仲好笑啊！读到 master 噶啦，嗰阵时喺阿边个嗰度做，拿住个碗，佢系捧碗底嘅，佢唔系咁样捧碗，佢系捧碗底，跟住仲要咧拿住嗰两支筷子咧，好似同好似同嗰碗饭咧死过咁，啄到咧，我哋成围台咧望紧住，哇！屌你老味，你唔捻系嘛 master 翻嚟乜嘢事？ 因为我以前咧，点解我从来唔知自己揸筷子系错嘅嗰阵时，直到有一次咧，咁我帮温嗰年咧，咁我哋学校有即系 你妈唔闹你啊？ 从来都冇，系啊，因为我舅父佢揸筷子咧，佢都系佢一个即系喺大陆做，即系算系半个公务员啦，而且佢做到好大，佢揸筷子只筷子只手指系怼住人嘅，即系我妈 即系咁样咯。 佢系只手系唔知佢点样怼住人啦，系啦，咁 一指神功。 咁但系咧，我妈嘅 theory 咧就系话，即系佢话揸唔揸到筷子，你做得大做，即系你有本事有本事噶啦，你关唔关揸唔揸筷子事啊？所以我妈系唔理。直到咧，我 form one 嗰年咧，学校即系话剧比赛，咁我又即系同啲同学，即系剧社啲人一齐出去，即系比赛咁样啦。咁啲成绩都唔错，咁翻嚟校长就话请我哋食饭。咁食饭嘅时候咧，我揸筷子，个校长就望到就话咦，你咁样揸筷子嘅沙莉，我系啊，我由细到大咁揸筷子。佢话你知唔知你揸筷子嘅姿势系唔啱噶？我话。我唔知，佢就即场教我揸筷子。佢话佢话你我佢话你冇谂住食到饭就 OK 啊。佢话你如果唔识得揸筷子，你第日大个好失礼嘅。你知唔知？ 其实你知唔知咧？识揸筷子咧，喺我哋传统嚟讲咧，就系识搵食搵到钱咁解。如果揸筷子揸得唔好咧，一来失礼啦，人哋对你印象唔好啦。即系我古老人，我系好唔中意嘅。你知我试过嗰时我女咧小学咧嗌啲同学翻嚟譬如倾 project 啦。咁我就会整啲嘢俾佢哋食啊，或者有时夜啊煮几个餸啊，你大家自助餐啦、啊、或者点样。咁有时坐埋一齐食饭咧，我见到唔对路咧，我已经话我啊同学点解你咁样揸筷子咧？佢拎会就我不嬲都系咁啊咩咩咁，我就唔出声。跟住我就同我女讲边个阿女啊，你第日唔好嗌我同学上嚟食饭。咁我女话我知啦，你唔中意人哋咁揸筷子啊嘛，我系我食唔落噶。我真系咁同佢讲咯，我唔中意，同埋 所以我好感激我嗰个校长。 系啊，你一 定 要翻去探下佢啊。 其实佢 你嫁入豪门都系靠佢啊，知唔知真系噶，你唔识揸筷子好肉酸啊！ 我真系唔知啊。 点带你出嚟？点带你出嚟行啊？真系。 我先至花咗一番功夫去学揸筷子。 同埋讲食用刀叉啦，我就好憎而家有啲女仔咧，就一路食饭就一路讲嘢。都唔紧要啦，食饭倾偈都系 O K 啦。一路咧拿住把刀喺度咧喺空气嗰度描画，拿住把刀一路讲一路咧， 喺度拨啊！ 好似指挥棒咁啊，手冇速度，一路拿住个叉咧咁嗱，好似之前做烛光晚餐咧，阿蔡少芬咧一路讲一路拿住个叉咧，咁你咪败露咗你前咩出身咯？即系你唔会系一个好好嘅家庭嘅出身咯？拿住个叉一路讲嘢，你有冇见隔篱嗰个阿边个陈乜嘢嗰个陈慧珊会一路食一路拿住个叉咁喐，人哋嗰啲咪正式系叫 table manner 咯，咪冇咯，咪你即系自己露自己个底出嚟，你点会嘢切切下嘢会俾人一同人讲嘢，拿住把刀咁喺度冇喺度咁样讲嘢，指天笃地咁样，同埋你平时揸住筷子讲嘢，你食饭都唔会话一路讲一路玩拿住筷子咁样啦，其实系好失礼嘅。 另外咧，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有一样好憎嘅。坏习惯，我自己亲身经历嚟嘅，就系、是、饮醉酒。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即系饮酒咧都冇乜所谓嘅。系啊，饮酒系真系冇乜所谓嘅。但系咧，即系你饮醉酒之后个酒品咧，即系好睇得出你个人系点嘅样咯。 相信你都好大怨气。 我好大怨气啊！真系超大怨气啊！即系我一路都觉得，我直情同嗰位男士都系咁讲噶啦。即系酒品好咧，酒品唔好咧，即系人品唔好啊！我讲多次，酒品唔好即系人品唔好啊！系啦，佢系点样样嘅咧？即系佢系饮醉酒啦，但系好得意嘅喎，你系睇唔出佢饮醉，即系佢依然咧同你系 死撑， 系即系你个 reaction 系好正路嘅，讲嘢咧你系即系对答如流咁样样嘅，但系咧你会忽然间咧有好小事咧就会黐条筋啦，跟住咧佢就会开始屌柒你噶啦。然之后咧，即系我觉得呢两样嘢都不能接受，一就系你用粗口嚟去侮辱你嘅伴侣，二就系你饮醉酒发扮 粗口发先。 要唔要大家想唔想听我演绎下？ 就一于咁话啦。 啊！我屌你老母臭閪，点解你可以咁卵柒蠢噶吓？你话俾我听，点解你咁卵柒蠢噶？屌你老味臭閪，你咪冇脑噶？你望下你个女人。 佢系嗰啲咧，你望下你个样子就开始就人身攻击噶啦，你即系佢讲 系仲企喺度俾佢闹走啦。 哇！我开头我真系。我开头真系戆呱呱咁企喺度俾佢闹，我谂住佢会停噶嘛，我真系谂住佢会停噶嘛，我真系坐喺度听，唉系啦系啦系啦，知啦知啦知啦，哇！跟住佢就越闹越过瘾咯，知唔知最高纪录咧？我试过咧，即系虽然话就话烈女啦，但系其实我都即系真实现实嘅我系其实系几捻冇用嘅，咁唔系坐喺度俾佢闹咯，最高纪录系试过俾佢闹咗两个钟头咯。系啦， 两个钟头， 系啊，两个钟头啊，不断 醒啊， 不断地系啊， 俾尿佢饮啦，压够佢啦嘛，喂，好饮啊，倒啲落去，沟啲落去啦嘛， 不断地咧就喺度 啲精血来， 你冲茶俾佢饮 系 嘛？ 屌你咪 系啊，就喺度即系强奸我母亲咁样啦。咁然之后件事系点完嘅咧？件事咧就系、是、佢讲到啦，好啦，佢攰啦，然之后佢嘣一声就走咗，佢就掉低我啦。咁然之后走咗啦， 仆街喎！ 系啊，咁算啦，咁你走咪走咯，咁我好唔开心啦，咁我都即系冇揾佢，咁我翻屋企啦。咁然之后咧，隔咗一两日咧，佢就又若无其事咁就即系 心理有问题， 又 WhatsApp 你啦咁样样。我话你记唔记得你嗰晚做过啲咩？我嗰晚做过啲咩？我讲过啲咩？ 其实你中咗佢嗰啲要求，襟屌底谂冇炸嘢。你唔好咁样啦，你飞捻咗佢啦， 即系讲下佢坏话， 你唔好再 讲太大怨气啦。 嗱，我讲俾你听咧，其实咧，醉咗之后个品唔好咧，得闲憎。另外有啲后期就系 physical 嘅嘢。我老公咧饮捻完酒咧，有一次醉捻咗咧，就试过有两镬嘅，佢咧就开捻咗个浴缸个浴帘，呕捻咗个浴缸度，跟住闩捻埋个浴帘。 就当冲咗， 跟住就走捻咗去瞓。 佢浴缸系冲唔走噶，我想讲你有 系啊，跟住 残渣 啊。第二朝朝早，我啲僆仔僆妹起身翻学六点几， 有个马桶喺度唔呕咗。 系啊， 系啊，佢呕捻咗浴缸浴缸度喎，咁捻扑街喎。跟住咧，嗰个我女咧起身就问就同我讲， 佢自己睇唔到啊，算啦嘛。 系啊，六点几，我女拍醒我，阿妈阿妈，我个厕所好臭啊！我系咪你冇冲水？唔系阿妈嚟睇下，咁佢都唔知道原来浴帘后边有嘢啊！跟住咧就佢话佢话好臭啊，系咪有死老鼠定乜嘢？ 死老鼠。 跟住咧咁我就 哇屌！我真系觉得佢有日咧，即系饮醉咗癫起上嚟咧，即系怼冧你就摆你喺浴缸度，然之后拉翻埋个浴帘。 讲紧我而家等机会报仇咧，我嗰次闹柒佢，我话屌你做捻埋晒啲咁多嘢，唔捻使啦，最平一系咧你咁样中意饮酒咧，我就俾啲甲醇你饮，饮咗甲醇咧，最先咧中毒咧就会盲眼噶嘛。我俾甲醇你饮， 有研究 系啦。跟住咧，一系咧就俾甲醇你饮，你咁样中意饮，再唔系咧，后你瞓喺度扯鼻鼾嘅时候冇嘢，我一个背心胶袋扎捻住你个头，你唞唔捻到气，你都死啫。一个胶袋搞。 我有一次试过咧，我有个朋友咧，咁我同佢即系诉苦咁样啦，咁然之后你咩同我讲咩？佢唔紧要，沙莉，我撑你噶。屋企有蚁粉咁啊！佢屋企有啲毒蚁嗰啲蚁粉咧，佢话我话敲佢唔为意，佢闹得咁过瘾啊，敲佢唔为意，倒落佢杯啤酒度咯咁样。佢话嗱，逐啲渗落去，佢一晚饮十杯八杯噶嘛，咁你逐少咁渗落去，佢嗰杯嘢就啲泡遮住你唔觉嘅。咁跟住咧，佢话你饮多两晚佢就知噶啦咁。咁又隔咗几日啦，咁佢同佢老公嗌交啦。咁跟住后屘佢话，哎呀，佢瞓紧觉，我真系想搵把刀嚟一刀捅死佢啊！咁话唔好，你屋企仲有冇蚁粉症啊？跟住佢话有啊。咁然后咩话你？佢之前同我讲话，佢老公瞓觉咧系擘大口瞓噶嘛？我话 系啊系啊， 冇啲蚁粉啊！ 我话你渗啲蚁粉落去个口度。佢话佢话唔使，佢话有个办法仲好。我话咩？佢话开水先。佢话点解？佢话佢瞓觉，佢老公瞓觉咧，原来出嚟舐嘴唇嘅。跟住咧就话开啲水咧，就即系搵啲化妆扫落佢条个嘴唇度咧，等佢自己舐饱佢。佢话舐佢一头半个月，佢应该差唔多。 其实咧有一样嘢系 嗱，各位观众啊，我哋唔系教你。行凶啊吓，咁你听完就算啦吓，谂下都开心 嘅。其实有一样嘢叫麦冬，麦冬啊系 中药嚟噶嘛，系啊。 麦冬咧，如果你有心毒佢咧，好易毒噶咋。你每一样嘢俾亲佢食嘅任何嘢，液体或者咩嘢咧，你都落麦冬，因为麦冬咧长期去服用咧系有毒嘅，同埋咧系验尸验唔到嘅。呢样先最犀利啊！麦冬啊，你记住啊，逢系嗱，大家你煲，你将啲麦冬煲水，或者你加入任何， 我想知要食几耐啊？ 长期咯、啊。 长期即系有几耐啫？你 咁你梗 系一年 头半个月啦， 一年 几个月啦， 即系要几个月嘅系嘛？ 系啦， 嗱，即系其实我就谂下，大家一齐留意下，睇下呢一集出咗街之后咧，大概三五个月都会唔会有好多好似死亡笔记咁啊，忽然间暴毙咧？就应该系食咗麦冬嘅。 唔、 okay? 系啊，因为麦冬咧，佢死咗之后咧，佢中咗毒之后，死咗之后咧，验尸系验唔到嘅。以前啲人就系咁样落麦冬嚟毒嗰啲人噶。 有咩宫廷秘史嚟？ 系啦，所以大家要用麦冬，但唔好因为呢样嘢而炒贵炒贵。麦冬嘅价钱， 我 post 翻张相上去啊！ 而家迟啲啲自由行嚟香港唔系买奶粉噶啦，佢系买麦冬。 系啊，麦冬咧，你俾佢饮一排咧，系真系验唔到嘅。 系咪连埋保险一齐 call sell 啊 ？OK。 系啊， 系啊，最紧要咩？验尸验唔到嘛？ 嗰单嘢先啦，跟住一开咗咧，臭啦，成个浴缸都系嗰啲嘢，已经啲水分走晒，剩翻干晒。 哇！就仲捻 衰。我净系处理个浴缸，整咗一个钟头之后咧，我系成嗰日成日我系食唔到嘢。 要自己整翻。 系咯，如果系我 点啊？仲喺度瞓喺度宿醉未醒，仲喺度，即系仲要你唔够胆话佢啊？ 系 啊，我唔出声，我唔出声，跟住我冇嘢噶，我未整捻完之后，我咪走去装香俾菩萨啦。我条冚家铲啊，寻日饮捻醉啊，呕捻到周围都系啊！你又望我长命啲，望佢快捻啲死啊！死捻咗我挫骨扬灰啊！ 即系哇，时间即系大家怨气都好大啊，包括我啊，咁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咧，咁差唔多又够咗啦。不如我哋下一集再讲下有咩坏习惯系你忍受唔到嘅，好唔好啊？拜 拜。 Bye.